辑卷第452，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。第二分，习近品第59。儿时，巨寿善现白佛言：“世尊，修行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诸菩萨摩萨，云何习近空？云何入空三摩地？云何习近无相？云何入无相三摩地？云何习近无愿？云何入无愿三摩地？云何习近四念住乃至八圣道之？云何修四念住乃至八圣道之？云何习近如来实力乃至18佛不共法？云何修如来实力乃至18佛不共法？”佛告善信：“修行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诸菩萨摩诃萨，应观色空，应观受想行识空，应观眼处乃至意处空，应观色处乃至法处空，应观眼界乃至意界空，应观色界乃至法界空，应观眼识界乃至意识界空，应观眼处乃至意处空，应观眼处为缘所生诸受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空，应观地界乃至十界空，应观无明乃至老死空，应观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空，应观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空，应观真如乃至不思议界空，应观苦集灭道圣地空，应观色境律四无量四无色定空，应观八解脱乃至十遍处空，应观三念住乃至八圣道之空，应观空无相无愿解脱门空，应观三乘菩萨实地空，应观陀罗尼门三摩地门空，应观五眼六神通空，应观佛实力乃至18佛不共法空，应观32大实相80随好空，应观无妄施法恒诸舍性空，应观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空，应观预留果乃至独觉菩提空，应观一切菩萨摩诃萨行空，应观诸佛无上正等菩提空，应观有漏无漏法空，应观世间出世间法空，应观有为无为法空，应观过去未来现在法空，应观善不善无际法空，应观欲界色界无色界法空。善现，是菩萨摩诃萨作此观时，不令心乱，若心不乱则不见法，若不见法则不作证。随者何？善现，是菩萨摩诃萨善学诸法自相皆空，无法可增无法可减，故于诸法不见不证。何以故？善现，于一切法圣义地中能证所证，证处证实，即有此证，若合若离皆不可得，不可见故。具受善现白佛言：“世尊，如佛所说，诸菩萨摩诃萨应观法空而不作证。世尊，云何诸菩萨摩诃萨 因观法空而不作证。佛告善贤，诸菩萨摩诃萨观法空时，先作是念：我因观法，诸相皆空，不应作证。我为学故，观诸法空；不为证故，观诸法空。今是学时，非为证时。善贤，是菩萨摩诃萨未入定位，细心于所缘；已入定时，不细心于境。善贤，是菩萨摩诃萨于如是时，不退布施波罗蜜多，不证漏尽，乃至不退般若波罗蜜多，不证漏尽，不退内空，不证漏尽，乃至不退无性自性空，不证漏尽，不退真如，不证漏尽，乃至不退不思议界，不证漏尽，不退苦圣地，不证漏尽，不退极灭道圣地，不证漏尽，不退四净律，不证漏尽，不退四无量四无色定，不证漏尽，不退八解脱，不证漏尽，不退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，不证漏尽，不退四念住，不证漏尽，乃至不退八圣道之，不证漏尽，不退空解脱门，不证漏尽，不退无相无缘解脱门，不证漏尽，不退三乘菩萨十地，不证漏尽，不退陀罗尼门三摩地门，不证漏尽，不退五眼六神通，不证漏尽，不退佛十力，不证漏尽，乃至不退十八佛不共法，不证漏尽，不退相好，不证漏尽，不退无妄施法恒住舍性，不证漏尽，不退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，不证漏尽，不退菩萨摩诃萨行，不证漏尽，不退无上正等菩提，不证漏尽。何以故？善贤，是菩萨摩诃萨成就如是微妙大智，善住法空，即一切种菩提分法，常作是念：今时应学，不应作证。善现，是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恒作是念：我与布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，今时应学，不应作证。我与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，今时应学，不应作证。我与真如乃至不思议界，今时应学，不应作证。我与苦集灭道圣地，今时应学，不应作证。我与四定律四无量四无色定，今时应学，不应作证。我与八解脱乃至十遍处，今时应学，不应作证。我与四念住乃至八圣道之，今时应学，不应作证。我与空无相无缘解脱门，今时应学，不应作证。我与三乘菩萨十地，今时应学，不应作证。我与陀罗尼门三摩地门，今时应学，不应作证。我与五眼六神通，今时应学，不应作证。我与佛十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，今时应学，不应作证。我与相好，今时应学，不应作证。我与无妄施法恒住舍性，今时应学，不应作证。我与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，今时应学，不应作证。我与一切菩萨摩诃萨行，今时应学，不应作证。我与诸佛无上正等菩提，今时应学，不应作证。我今未学一切之智，应学欲留果乃至独觉菩提，皆令善巧， 不应作证。善现是菩萨摩诃萨，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应习尽空，应安住空，应修行空三摩地，而于实际不应作证。应习尽无相，应安住无相，应修行无相三摩地，而于实际不应作证。应习尽无愿，应安住无愿，应修行无愿三摩地，而于实际不应作证。应习尽四念住，应安住四念住，应修行四念住，而于实际不应作证。应习尽四正断乃至八圣道止，应安住四正断乃至八圣道止，应修行四正断乃至八圣道止，而于实际不应作证。如是乃至，应习尽佛实力，应发去佛实力，应修行佛实力，而于实际不应作证。应习尽四无所谓乃至十八佛不共法，应发去四无所谓乃至十八佛不共法，应修行四无所谓乃至十八佛不共法，而于实际不应作证。善现是菩萨摩诃萨，虽习尽空无相无愿，亦安住空无相无愿，亦修行空无相无愿三摩地，而不证预留果乃至不证独觉菩提。虽习尽四念住乃至八圣道止，亦安住四念住乃至八圣道止，亦修行四念住乃至八圣道止，而不证预留果乃至不证独觉菩提。由此因缘，不堕声闻及独觉地，即证无上正等菩提。善现，如有壮士，形貌端严，威猛勇健，见者欢喜，举圣圆满，清净眷属，与诸兵法学至究竟，善持七障，安固不动，六十四能，十八名处，一切技术无不善巧，众人亲仰，悉皆敬服，善事业故，功少力多，由此诸人供养恭敬，尊重赞叹，无时暂舍，彼与儿时倍增喜悦，对诸眷属儿自轻微，有因缘故，将其父母妻子眷属发去他方，中路经过险难旷野，其间多有恶兽、劫贼、冤家潜伏诸部位事，眷属小大无不惊慌，其人自恃多诸技术，威猛勇健，深意泰然，安慰父母并诸眷属，无有忧惧，必令无苦，彼人于是以善巧术，将诸眷属至安隐处，尽免危难，欢愉守乐。然彼壮士于旷野中恶兽冤贼，无加害意，随者何？自恃威猛，具诸技术，无所谓过。善现当知，诸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，悯生死苦，诸有情类，发取无上正等菩提，普缘有情，八四无量，诸四无量具行之心，勇猛修习布施、境界、安忍、精进、净律、般若波罗蜜多，令速圆满。是菩萨摩诃萨于此六种波罗蜜多未圆满位，未欲修学一切之智，不证漏尽，虽住空无相无愿解脱门，然不随其势力而转，亦不为彼障所引夺。 与解脱门亦不作证，犹不证故，不堕声闻及独觉地，必取无上正等菩提。善现，如坚翅鸟，飞腾虚空，自在翱翔，久不堕落。虽依空系而不惧空，亦不为空之所惧爱。善现当知，诸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，虽与空无相无愿解脱门速速习进，安住修行，而于其中能不作证。由不证故，不堕声闻及独觉地。修佛实力似无所谓，似无碍解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，十八佛不共法，无妄施法，恒诸舍性，陀罗尼门，三摩地门，一切智，道相智，一切相智，给予无量无边佛法。若未圆满，终不依空无相无愿三摩地而证漏尽。善现，如有壮夫善贤摄树，欲贤己计，仰射虚空，未令空中箭不堕地，复以后箭射前箭窟，如是辗转经于多时，渐渐相成，不令其堕。若欲令堕，便指后箭，而使诸箭方顿堕落。善现当知，诸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，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所摄受故，乃至无上正等菩提，因行善根，未皆成熟，终不中道，正于实际。若是无上正等菩提，因行善根，一切成熟，而使菩萨方正实际，便得无上正等菩提。是故善现，诸菩萨摩诃萨，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皆应如是审谛观察，如先所说诸法实相。儿时，具受善现白佛言：“世尊，诸菩萨摩诃萨，甚为稀有，能为难事。虽学诸法真如、法界、法性、实际，虽学诸法。”皆毕竟空，乃至自相空。虽学苦集灭道圣地，虽学四念住，乃至八圣道之，虽学空无相无愿解脱门，而于中道不堕声闻及独觉地，退是无上正等菩提。佛告善现：诸菩萨摩诃萨，与诸有情是不舍，故为作十愿。若诸有情未得解脱，我终不舍所起家行。善现，诸菩萨摩诃萨，愿力殊胜，常作是念：一切有情若未解脱，我终不舍。尤其如是广大心故，于其中道必不退落。善现，诸菩萨摩诃萨，恒作是念：我不应舍一切有情，必令解脱，然诸有情行不正法，我为度彼，应速引发极净空无相无愿解脱门，虽速引发而不取证。善现，是菩萨摩诃萨成就善巧方便力故，虽速现起三解脱门，而于中间不正实际，乃至未得一切之智，要得无上正等菩提，方乃取证。复次善现，诸菩萨摩诃萨于甚深处常乐观察，为乐观察内空、外空、内外空、空空、大空、圣意空，有为空、无为空、毕竟空、无际空、散无散空、本性空、自共相空、一切法空、不可得空、 无性空，自性空，无性自性空。一乐观察，四念住，四正断，四神足，五根，五力，七等觉知，八圣道之，即空无相无愿解脱门等，皆自相空。善现，是菩萨摩诃萨作此观已，生如是念：诸有情类，由恶有力，于长夜中，其我想之，有情想之，乃至知者见者想之，由此想之，行有所得，轮回生死，受种种苦，未断有情，如是想之，应取无上正等菩提，为诸有情说甚妙法，令断想之，离生死苦。善现，是菩萨摩诃萨，尔时虽学空解脱门，而不依此正于实际；虽学无相无愿解脱门，而不依此正于实际。依于实际不取正果，不堕于流，一来不还阿罗汉果，亦复不堕独觉菩提。善现，是菩萨摩诃萨，由如是念，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成就善根，不正实际。虽于实际，为计作证，而不退失四经律、四无量、四无色定，亦不退失四念住、四正断、四神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等觉知、八圣道之，亦不退失八解脱、八圣处、九次第定、十遍处，亦不退失空无相无愿解脱门，亦不退失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，亦不退失真如乃至不碎界，亦不退失苦集灭道圣地，亦不退失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，亦不退失陀罗尼门、三摩地门，亦不退失五眼六神通，亦不退失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，亦不退失无妄施法恒住舍性，亦不退失一切智、道相智、一切相智，亦不退失诸于无量无边佛法。善现，是菩萨摩诃萨儿时成就一切菩提分法，乃至证得无上正等菩提，于诸功德终不衰减。善现，是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所摄受故，于念念中白发增益，诸根猛力超过一切声闻独觉。复此善现，若菩萨摩诃萨常作是念：诸有情类于长夜中为诸恶友所摄受故，其心常行三四颠倒，为常想倒、心倒、见倒；若乐想倒、心倒、见倒；若我想倒、心倒、见倒；若境想倒、心倒、见倒。我为如是诸有情故，应取无上正等菩提，修诸菩萨摩诃萨行，证得无上正等觉时，为诸有情说无倒法，为说生死无常，无乐，无我，无净，唯有涅槃微妙极净，具足种种常乐我净真实功德。善现，是菩萨摩诃萨成就此念，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所摄受故，与佛实力似无所谓，似无碍解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，即于无量无边佛法，若未圆满，终不证入如来圣定。善现，是菩萨摩诃萨儿时虽学空无相无愿解脱门，入出自在，而于实际为计作证， 乃至无上正等菩提，因行功德为善圆满，不正实际给予功德。若得无上正等觉时，乃可证得此实际等。善现，是菩萨摩诃萨。儿时虽于诸余功德修未圆满，而于无愿三摩地门修已圆满，不辞善现。若菩萨摩诃萨常作是念：诸有情类与长夜中为诸恶友所摄受故，行有所得。为只有我或有友情，乃至只有知者见者，或只有色受想行识，或只有眼处乃至意处，或只有色处乃至法处，或只有眼界乃至意界，或只有色界乃至法界，或只有眼识界乃至意识界，或只有眼处乃至意处，或只有眼处为缘所生诸受，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，或只有地界乃至识界，或只有无明乃至老死，或只有十善业道，或只有四净律，或只有四无量，或只有四无色定，或只有四摄事。我为如是诸有情故，应取无上正等菩提，修诸菩萨摩诃萨行，证得无上正等觉时，令诸有情永断如是有所得之。但现是菩萨摩诃萨成就此念，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方便善巧所摄受故，与佛实力似无所谓，似无碍解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，给予无量无边佛法，若未圆满，终不证入如来圣定。感谢是菩萨摩诃萨儿时虽学空无相无愿解脱门，入出自在，而于实际未计作证，乃至无上正等菩提，因行功德为善圆满，不证实际给予功德。若得无上正等觉时，乃可证得此实际等。善现，是菩萨摩诃萨儿时虽于诸余功德修未圆满，而但与空三摩地门修已圆满，不辞善现。若菩萨摩诃萨常作是念：诸有情类与长夜中为诸恶友所摄受故，常行诸相，为直男相，或直女相，或直色相，或直声相，或直香相，或直味相，或直触相，或直法相，或复于中直诸余相。我为如是诸有情类，应取无上正等菩提，修诸菩萨摩诃萨行，证得无上正等觉时，令诸有情永断如是诸相执着。善现，是菩萨摩诃萨成就此念，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方便善巧所摄受故，与佛实力似无所谓，似无碍解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，给予无量无边佛法，若未圆满，终不证入如来圣定。善现，是菩萨摩诃萨儿时虽学空无相无愿解脱门，入出自在，而于实际未计作证，乃至无上正等菩提，因行功德为善圆满，不证实际给予功德。若得无上正等觉时，乃可证得此实际等。善现，是菩萨摩诃萨儿时虽于诸余功德修未圆满，而于无相三摩地门修已圆满，复次善现。若菩萨摩诃萨以善修学布施波罗蜜多，乃至般若波罗蜜多， 以善安住内空，乃至无性自性空；以善安住真如，乃至不思议界；以善安住苦集灭道圣地；以善修学四念住，乃至八圣道之；以善修学空无相无愿解脱门；以善修学四净律、四无量、四无色定；以善修学八解脱、八圣处、九次第定、十遍处；以善修学所行十地；以善修学陀罗尼门、三摩地门；以善修学五眼六神通；以善修学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；以善修学无妄施法、恒住舍性；以善修学一切智、道相智、一切相智；以善修学一切菩萨摩诃萨行；以善修学诸佛无上正等菩提善现是菩萨摩诃萨，成就如是功德智慧。若于生死发起乐想，或说有乐，或于三界安住执着，必无是处，不辞善现。若菩萨摩诃萨与善修行菩提分法，一切如来应证等觉及诸菩萨摩诃萨众法，应试问：若菩萨摩诃萨欲证无上正等菩提，云何修学菩提分法而不证空无想无愿、无生无灭、无作无为、无性实际？由不证故，不得预留一来不还阿罗汉果独觉菩提，而勤修学深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常无所执。善现，是菩萨摩诃萨得此问时，若作是答：诸菩萨摩诃萨欲证无上正等菩提，但应思维空无相无愿、无生无灭、无作无为、无性实际，基于一切菩提分法，不应修学。善现当知，是菩萨摩诃萨未蒙如来应证等觉，授予无上正等菩提不退转计，何以故？善现，是菩萨摩诃萨未能开示即别闲了住不退转地，菩萨摩诃萨修学法相。善现，是菩萨摩诃萨得此问时，若作是答：诸菩萨摩诃萨欲证无上正等菩提，应正思维空无相无愿、无生无灭、无作无为、无性实际，基于一切菩提分法，亦应方便如先所说善巧修学而不作证。善现当知，是菩萨摩诃萨以蒙如来应证等觉，授予无上正等菩提不退转计，何以故？善现，是菩萨摩诃萨已能开示即别闲了住不退转地菩萨摩诃萨修学法相。善现，若菩萨摩诃萨未能开示即别闲了住不退转地菩萨摩诃萨修学法相，当知是菩萨摩诃萨未善修学六波罗蜜多，基于一切菩提分法，未入薄地，未如其余诸不退转地菩萨摩诃萨开示即别闲了安住不退转相。善现，若菩萨摩诃萨已能开示即别闲了诸不退转地菩萨摩诃萨修学法相，当知是菩萨摩诃萨以善修学六波罗蜜多，基于一切菩提分法，已入薄地，已如其余诸不退转地菩萨摩诃萨开示即别闲了安住不退转相。儿时善现白言：世尊，颇有未得不退转菩萨摩诃萨能作如是如实答佛。佛告善现：有菩萨摩诃萨虽未得不退转，而能于此 做如实答，展现是菩萨摩诃萨虽未得不退转，而能修学六波罗蜜多，基于一切菩提分法，已得成熟，绝会猛力。若闻不闻，能如实答，如不退转地菩萨摩诃萨。尔时，善现复白佛言：多有菩萨摩诃萨，修行无上正等菩提，少有能如实答，如不退转地菩萨摩诃萨。以善修习地，未善修习地，而安住故。佛告善现：如是如是，如汝所说，何以故？善现，少有菩萨摩诃萨，得受如是不退转地微妙慧迹。若有得受如是迹者，皆能于此作如实答。善现，若能于此如实答者，当知是菩萨摩诃萨善根名利，智慧深广，世间天人阿素罗等不能引夺。第二分，增上慢品第六十之一。尔时佛告具寿善现：若菩萨摩诃萨乃至梦中亦不爱乐称赞声闻及独觉地，与三界法亦不起心爱乐称赞，常观诸法如梦如想，如相如幻，如阳焰如光影，如变化式，如寻相成，虽如实观察而不正实际，当知是菩萨有不退转相。后次善现：若菩萨摩诃萨梦见如来应正等觉，有无数量百千俱之诺由他众恭敬围绕而为说法，既闻法已，善解意趣，解意趣已，精进修行，法随法行，即何净行，并随法行，当知是菩萨有不退转相。不此善现：若菩萨摩诃萨梦见如来应正等觉，具三十二大士夫相，八十随好，圆满庄严，常光一巡，周匝照耀，与无量众踊跃虚空，显大神通，说正法要，化作化事，令往他方无边佛土施作佛事，当知是菩萨有不退转相。不此善现：若菩萨摩诃萨梦见狂贼破坏村城，或见火起焚烧聚落，或见狮子虎狼猛兽毒蛇恶蝎欲来害身，或见冤家欲斩其首，或见父母兄弟姐妹妻子亲友临当命中，或见自身寒热饥渴急于苦事之所逼恼，见如是等可怖畏事，不惊不惧，亦不忧恼，从梦觉已，即能思维三界非真，皆如梦见，我正无上正等觉时，当为有情说三界法，一切虚妄皆如梦境，令诸有情不生执着，当知是菩萨有不退转相。不此善现：若菩萨摩诃萨乃至梦中见有地狱旁生鬼界诸有情类，便作是念：我当精勤修菩萨行，速去无上正等菩提，我佛土中无有地狱旁生鬼界恶趣之名。从梦觉已，亦作是念：善现当知是菩萨摩诃萨当作佛时，彼佛土中定无恶趣，所以者何？若梦若觉，诸法无二，无二分故，当知是菩萨有不退转相。不此善现：若菩萨摩诃萨梦中见火烧地狱等诸有情类，